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，第五章，摄魂怪，第十二集。火车继续朝北疾驰，雨越下越大，车窗外成了一片水汪汪的灰色，并且逐渐黑了下来。最后，过道里和行李架上的灯一下子都亮了。火车哐当哐当地响，雨点啪啪地敲，窗外狂风呼啸，但卢平教授仍然在睡觉。 我们肯定快到了， 罗恩说着，探过身子，隔着卢平教授看看此刻已漆黑一片的车窗。话音刚落，火车开始减速。 太棒了， 罗恩说。他站起身，小心地走过卢平教授身边，想看清窗外的情况。 哦，我坏了，真想参加宴会， 还不可能到呢。 赫敏看着手表说：“ 那为什么停下了？” 火车越来越慢，车轮的声音逐渐听不见了，风声和雨声比以前更响地撞击着车窗。哈利离门最近，他起身朝过道望去，整个车厢里无数颗好奇的脑袋从包厢里探了出来。火车咯噔一下停住了，远处传来乒乒乓乓的声音，准是行李从架子上掉了下来。接着没来由的，所有的灯都灭了，他们陷入彻底的黑暗之中。 怎么回事？ 罗恩的声音在哈利身后响起。赫敏倒抽了一口冷气。 罗恩，这是我的脚。 哈利摸索着回到位子上。 你们说是不是车坏了？ 不知道。 黑暗中传来刺耳的吱吱声，哈利看见罗恩黑乎乎的模糊身影，他正在车窗上擦出一块干净的地方，往外面张望。 外面有什么东西在动？ 罗恩说。 好像有人在上车。 包厢的门突然开了，有人被哈利的双腿绊住，痛苦地摔倒了。 对不起，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哎呦，对不起。 你好，纳威。 哈利在黑暗中摸索，提着纳威的袍子把他拉了起来。 哎，哈利，是你吗？出什么事了？ 不知道，坐下吧。 响亮的嘶嘶声伴随着一声痛苦的尖叫，纳威差点坐到克鲁克山身上。 我去问问司机是怎么回事。 赫敏的声音说。哈利感觉到赫敏从他面前经过，听见滑门又一次打开，接着砰的一声，又是两声痛苦的尖叫。 是谁？吉尼，赫敏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在找罗恩，进来坐下。 别坐这儿。 哈利赶紧说。 这有我呢。哎呦。 纳威说。 安静。 一个沙哑的声音突然响起，卢平教授似乎终于醒了。哈利听见他那个角落里有了动静，他们谁也没有说话。随着一记轻微的爆裂声，一道颤巍巍的亮光照亮了包厢。卢平教授手里似乎攥着一把火焰，他们照亮了他疲倦的灰色脸庞，而他的眼睛显得十分警觉。 带着别动， 他还是用那种沙哑的声音说，然后举着那把火焰慢慢站起身来。可是没等卢平走到门口，滑门慢慢打开了。在卢平手里的颤巍巍的火苗映照下，可以看见门口站着一个穿斗篷的身影。这身影又高又大，差点碰着天花板，他的脸完全藏在兜帽下。哈利的目光往下一扫，看见的东西使他的胃揪成了一团。斗篷下伸出一只手，灰白色的，阴森森地闪着光，似乎布满了粘液和斑点，就像某种死了以后在水里腐烂的东西。那只手随即就不见了。穿斗篷的家伙似乎意识到了哈利的目光，突然把手缩进了黑色斗篷的褶缝里。接着，穿斗篷的家伙，不管是什么东西，慢慢地吸了一口长气，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音， 似乎他吸进去的不只是周围的空气，一股刺骨的寒意席卷了他们。哈利觉得喘不过气来，那寒意渗进他的皮肤，侵入他的胸膛，进入他的心脏。哈利的眼睛往上一翻，什么也看不见了，他被寒意淹没，耳朵里呼呼作响，像在水里一样，什么东西在把他往下拽，呼呼声越来越响。这时他听见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尖叫声，可怕的、惊惶的、哀求的尖叫声。他想去帮帮那个人，他想挪动一下胳膊，可是怎么也动不了。一团浓浓的白雾在他周围旋转，在他内心旋转。 哈利，哈利，你没事吧？ 有人在拍打他的脸。 是什么？ 哈利睁开眼睛，头顶上灯光闪亮，地板在颤动，霍格沃茨特快列车又开动了，灯也重新亮了起来。他似乎从座位滑到了地板上。罗恩和赫敏跪在他身边，他看见纳威和卢平教授站在他们身后，都注视着他。哈利觉得非常难受，他抬起手把眼镜推上鼻梁时，摸到脸上满是冷汗。罗恩和赫敏把他扶回座位上。 你没事吧？ 罗恩紧张地问。 没事。 哈利说着迅速朝门口望去，穿斗篷的家伙已经不见了。 出什么事了？那个东西到哪去了？谁在尖叫？没有人尖叫啊。 罗恩说，显得更紧张了。哈利在明亮的包厢里四下望了望，金妮和纳威朝他看着，两人脸色都很苍白。 可是我听见了尖叫声。 咔吧一声，把他们都吓了一跳。卢平教授把一大块巧克力掰成了好几片。 给。 他把特别大的一片递给哈利，对他说道。 吃吧，会有帮助的。 哈利接过巧克力但没有吃。 那东西是什么？ 他问卢平。 摄魂怪。 卢平一边把巧克力分给每个人，一边回答。 阿兹卡班的摄魂怪。 大家都吃惊地瞪着他。卢平教授把空了的巧克力包装纸揉成一团，塞进了口袋。 吃吧。 他又说道。 会有帮助的。请原谅，我需要跟司机谈谈。 他从哈利身边走过，消失在过道里。 你真的没事吗，哈利？ 赫敏担忧地望着哈利说。 我不明白，刚才是怎么回事？ 哈利擦去脸上更多的冷汗，说道。 那个家伙，那个摄魂怪，就站在那儿左右张望。我是说，他似乎在左右张望，我看不见他的脸。然后你，我还以为你发病了呢。 罗恩说，他看上去惊魂未定。 你好像变得僵硬了，从座位上摔了下去，开始抽搐。 然后卢平教授从你身上跨了过去，走到摄魂怪面前，掏出他的魔杖。 赫敏说， 他说，我们谁也没有把小天狼星布莱克藏在袍子底下，快走。可是摄魂怪没有动弹。卢平低声说了句什么，魔杖里就冒出一道银色的东西，朝摄魂怪射去。摄魂怪转过身，飘飘悠悠地走了。 太可怕了。 纳威说，声音比平日要高。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他进来时有多冷？我感觉怪怪的。 罗恩说，不安地动了动肩膀。 就好像我再也快活不起来了。 金妮蜷缩在角落里，看上去差不多跟哈利感觉一样糟糕。他发出一声轻轻的抽泣。赫敏过去用胳膊搂住了他。 但是你们谁也没有从座位上摔下来。 哈利尴尬地说。 没有。 罗恩说，又忧心忡忡地看着哈利。 不过金妮抖得跟疯了似的。 哈利真不明白，他觉得没有力气，全身都在发抖，好像患了一场重感冒刚刚恢复似的。 他还隐约感到有点不好意思，为什么只有他那样失态，而别人都没事呢？卢平教授回来了，他进门时停了一下，望望大家，微微笑着说： 我可没有在那块巧克力里下毒啊。 哈利咬了一口，非常吃惊地感到突然有一股热流涌向了他的脚趾尖和手指尖。 再有十分钟就到霍格沃茨了， 卢平教授说。 你没事吧，哈利？ 哈利没有问卢平教授怎么知道他的名字。 没事， 他不好意思地低声说。在剩下来的旅程中，他们没有怎么说话。终于，火车在霍格莫德站停下了，大家纷纷下车，场面一片混乱。猫头鹰在叫，猫在叫，纳威的宠物蟾蜍也在他的帽子下边呱呱大叫。小小的站台上寒气逼人，冷入骨髓的大雨倾盆而下。 一年级新生，这边走！ 一个熟悉的声音喊道。哈利、罗恩和赫敏转身看见海格巨大的身影在站台那头，招呼那些惊慌失措的一年级新生过去，按传统的方式渡过湖水。 你们三个还好吧？ 海格从众人的脑袋上方嚷道，他们朝他挥挥手，可是没有机会跟他说话，因为周围的人群推挤着他们朝站台另一边走去。哈利、罗恩和赫敏跟着其他同学来到外面一条粗糙的泥泞小路上，那里至少有100辆马车等着剩下来的同学，但是看不见马。哈利只能猜测每辆马车是由一匹隐形的马拉着，因为当他们钻进一辆马车关上车门时，马车就自己移动起来，在队伍里颠簸摇晃着向前行进。马车里有一股淡淡的霉味和稻草味，哈利吃过巧克力后感觉好一些了，但仍然浑身乏力。罗恩和赫敏不时地侧眼看着他，似乎担心他再次瘫倒。